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游行以来，咱们三个兄弟还是头一回聚首啊！ 我也以为说头一回游行， 换了人间 了，总算是灾难过后，我们劫后重生了，对不对？ 这中间经过了多少片啊？一夜又一夜，一直哎，到今天。到今天，但是钓鱼岛还是有情况啊。咱们可以先看看最新的这个一些照片啊。这个中国外交部抗议说日方人员呢登上钓鱼岛，这个啊是待会儿咱们要聊聊。哎，徐老师，你同行哎，这个韩教授是吧？给这个大街上给老头两大耳瓜子，因为老头哈、侮辱毛主席，说是啊。然后下边这个这就是你看被打的那个老头啊。这个韩德强教授还发了这个声明，那意思就是说，要还侮辱毛主席啊，我还打啊，就是你再看下边啊，这个有点意思啊，我是向政府有关这个方面求证的啊，咱们中国外交部抗议，然后呢，但是呢，这一条新闻你看到啊，多名日本警察好像非法登上钓鱼岛，可是呢，据这个网上的人说呀，说这个新闻没有一家日本本土媒体刊载，是一个叫做日本新闻网的媒体原发的。这个网站是一个叫徐静波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他是三毛著作的大陆版权代理人。而这个图片，你看啊，右上角你们看见没有？右上角他画出那个年月日了。这个图片呢，这个图片源自1996年的时候国外的一家网站。2009年一家国外的网站，你看这个右上角的图和这个图啊，此消息被国内很多门户网站转载，全国人民被消遣了一回。 哦，这其实不是， 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是在网上，因为这两张照片确实是同一张，可是据网上的人就拿出来当年的这个截屏的嘛，就是那张照片，你看是2009年时候就有的。所以这是弄不清怎么回事了啊！所以关于这个钓鱼岛啊，还有很多是属于这个谣言的部分。你比如说，我随便跟你说这谣言，说网传 iPhone 5现在一上市几天卖出500万台什么的哈、 对， 网传 iPhone 5里边地图显示钓鱼岛是日本的， 不是。后来他们说是通过中国的官方部门里边写的钓鱼岛，但是在日本卖的iPhone 5呢就没标明。 是吗？ 哎，就没标明是钓鱼岛，因为他两面讨好嘛，他也不得罪。 还有一个人就说这个日产越野车，我的日产越野车竟然被那帮爱国愤青们现在不砸车了，说卸了螺丝，把车轮子的螺丝拧开了，说这玩意儿更危险的，开起来掉轮子。但是你看，重庆警方也很负责，警察发布不实信息。所以就我就说，还有一个就是韩德强教授连续四堂课没有一个学生，是不是网上就说这反映了人心呢？这种教授 假消息， 没有人上他课，结果人家北航最后调查说韩德强没上课，没有开课， 是他自己没有 啊。这是这个事儿啊， 现在很多消息搞不清真假。我最近有几件这个小的消息，我也不知道真假， 赶快 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了，是郑州有个医院，他打出这个就是滚动的这个电子的屏幕，叫叫什么？拒绝抗议购岛，谢绝日本女子看病。 为什么不谢绝男子呢？ 他是郑州东方女子医院。 哦，女子医院，谢绝日本女子看病。 那么这个我朋友陈春他们就跟帖在后面，他说这个抗日时期啊。打仗之间呢、我们还替日本兵这个看病呢、受伤呢。他说这个作为俘虏你也给他治伤。所以你这个作为一个医院，你用这样的个姿态来打出这个抗日哈，就非常荒唐。后来那个网的就那个原来的微博就消失了，我就不知道他是算是某一种舆情控制呢，还是说这个事情是造谣。 很多也都是假，你知道，比如说像很多人跟我说，我最近这几天老在微博上发些很耸人听闻的消息，我就说搞半天我哪有什么微博，说有啊，有个叫梁文道微博的，那然后反正现在用我的名字微博就有十几个吧，那么 对 绝大部分的是 对梁文道微博里边写了一大段批评这个深圳什么许 许宗是叫许宗恒吗？哎，因为他的话，然后里边还叫他徐老师。哎、结果有一个跟帖就说，梁文道不是叫徐志东也叫徐老师的吗？ 所以 糟糕，躺着也中枪啊！ 这个一个班不革命分工不同、嗯，打着你的名义那个微博，你看讲的就是这样的消息。嗯、一般打着我的这个名义的微博，都是在说哪个教授搞女人，哪个教授搞女人。 不，都是你那个名义的，都是很多著名明星被潜规则。 啊，不是，那你不知道最新的、 哦、是吗？ 啊，对啊，很多我很喜欢的明星啊，根据他的消息来源、嗯、都 被 潜 规则， 哎，都被潜 规则。哎呦，文涛，灵通啊，灵通啊， 我就是潜规则本身 的、啊。哎呀，潜得好，潜得这么深了，不让我们知道啊，这是。 而且最近我的这个开始喷向你们教授啊，嗯、说这某个教授啊，一连搞了上百个什么女人、啊，都是这个署名窦文涛的这个微博。哎，所以我说，哎，上次我就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情啊。我想提出一个真的概念，就是说啊，如果世界上有正义这回事儿的话，那么啊，坏人能不能干正义的事儿，甚至能不能领导正义的事儿，这是我最近呢、啊、从我的亲身经历里啊琢磨出来的一些个问题。那么这里边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就说什么是坏人？ 对啊， 哎。那么我的标准就很低了，嗯，我就是见人心，嗯，对吧？你讲什么主义的，你讲什么我不管。私人朋友一交往，哎，你看，比如很多人跟我讲了忧国忧民呐、啊，很多人跟我讲，这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可是私人朋友一交往，一来二去你就知道啊，这是个这个就不怎么样的人，哎，我就觉得这人不怎么样。或者说呢，我们可以讲一些事情，比如说我那天在节目里讲，我说锵锵三人行节目曾经因为言论。给我们凤凰造成过很大的麻烦，嗯，可是实际上呢，证明是一个误会，对吧？为什么呢？有一些个不知道持什么政见的人，在网上或者在一些个海外的杂志上，嗯，你写文章那是你的事，对吗？但是我看不上的是什么？他拿锵锵三人行做挡箭牌，他说今天锵锵三人行说了句什么话，或者徐子东说了句什么话，后边一大篇啊是他自个儿做的文章，嗯。但是你他假托你说那标题就是你说你，所以这样呢，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这个误会。所以我就觉得，哎，你不管你是什么主义，对吧？你这个行为不是好汉，对吧？不好汉。 你的意思是说，你做政治也好，做传媒也好，你的目的好坏不平，你的手段要光明磊落，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这是这次人们就说的这个问题。就比如说啊，现在这个砸车的不是纷纷自首去了吗？嗯，自首去了。那么实际上现在还有些人的讲啊，就是说他们是爱国热情啊，嗯，太高涨了，嗯，当时有点失控， 对， 那个意思啊，也不要弄得人家太狠了，不要，所以但是 不要搞清算啊。 我跟你讲个对，好，砸车就算了，那我给你讲一个更极端的例子，就是说。在西安这几天咱都知道了，有一个人现在右边瘫了， 对， 头颅骨被打出来， 颅骨开放性的这个骨，那么我认为你不管为了什么主义，你这个人是坏人呢，你这是坏人呢。那么我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或者中国近代史上，我就是想问这个一个问题，坏人可不可以干正义的事业？ 不能说他是坏人，就是说他做的这件行为是犯法的 啊，就这个行为 对不对？我们不能来给这个人下一个道德评判。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暴力啊，我关注的是更细节的问题，就像这种暴力的发生，我们到了什么时候，哪个限度容许暴力是被发生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我们说好，他爱国热情太高涨，所以就导致暴力发生。韩教授爱国热情太高涨，所以就打人 了。他不是爱国热情，爱毛热情。 爱毛热情， 对 对，他把他等同了嘛，因为你反毛就是汉奸了嘛，在他看来， 对， 所以他还是爱国啊，按他的理解，这个暴力这个东西啊，我们在现代中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教育里面很少去谈到暴力在什么情况下是被容许的这一点，而我们通常往往不正自明的觉得暴力好像是经常可以被容许的。怎么讲呢？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日常口头禅啊？网民说话，平常说话，这人怎么着，他就该打。嗯， 是。 你注意，我对“该打”这个字很敏感。 该打是最轻的了，稍微再重一点就是灭了他了。 灭了他。但这个也就是口头禅嘛。但是常常看说他就该打，该打。什么叫该打？该打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应该接受暴力的对待。我们可以用暴力， 但是我们现代国家一般都认为暴力这个东西只有国家能够使用，国家是垄断暴力的， 国家机器嘛， 这是国家机器，因为我们把使用的暴力的权利都交给他， 为了大家安全， 为了大家安全。嗯，那么是一般我们现代社会是不容许暴力的发生，除非有人违反规定用暴力对付我，我们自卫。所以在法律上唯一被认可的暴力可能只有这一种，自卫或者为了保护他人受伤害。比如说你看到有人拿刀要去砍一个人，我拿棍子打走这个人，这种暴力是被允许的。但是为什么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觉得好像很多暴力都是被 legitimized， 是被允许的？ 你说你们教授有学问吗？你们教授现在在网上不都有那个跟女记者约架呢，就是咱俩一言不合。 五马天嘛，那是之前 他约的， 但那个是之前，那个跟这个正好反过来。嗯，之前那个是自由派约架这个左派 啊，是吗？ 五马天出来打一下然后就揍了他，然后呢这回呢是左派的韩德江出来去打一个老人， 所以 是两派都打。 徐老师以后不能光写论文呐，你得有功夫练一练。 对，我认识些泰拳教练 不错，赶不上现在的形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毛主席有句话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嗯，理解他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外交问题看上去是外交问题，实际上是内政问题。嗯，对日尤其是，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抗日是中国历届政府不管哪个党执政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嗯，这次的事情也是这样。那个这两天看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很多人觉得包括我自己，有些地方叫人非常痛心，我等一下讲。但是也有很多好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哈，这个你看，我们的维稳力量平常看不到它存在，还常常批评它。你看休息几分钟就出大事了，但收放自如，对不对？从积极方面来看是一个操练，可是这次实际上你看他这个不知道怎么，有当然有很多人讲进去，有些人根本在里边怎么，总之现在局势并没有失控，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文道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就是把自己的正义的情感可以变成一个暴力，我们现在他认为正义。这个与此同时还有个问题，我想的更多是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施暴的对象从本来是这个 A 打他，是比方说日本的占我们的一个岛，他可以把它宣泄到一个中日合产的一个车子上面，甚至车子里边坐的一个女人身上。我刚才讲了一个医院的例子，另外有两个例子看得叫我更加寒心。那有一个我不知道真假哈，我还是在说是一个微博，后来人家查了以后说是西安某大学发出来的。说学日文的女生不敢下楼，不敢下楼。然后那个人就在旁边抱不平，他说你们下面这些人，你们有种你们去打，你们对着自己的女生你们逞什么威嘛？哇，这个消息呢，我非常非常希望他是造谣，也许这个人哗众取宠，我这个哗众取宠做得很聪明，但是如果是真的，哪怕是在一个短时期，有这么校园里有这么一些人。对着学日文的女生去泄这个愤怒，这个，但是你仔细想想，他逻辑是跟你打日本车是一样的逻辑嘛？你是跟日本有关的嘛？我觉得这个真是非常可怕。这个我们一百年了，这文明就没进步。我这个跟你讲，另外一件事情是真的，你这两天就可以，你这个那个新浪的那个博客的首页可以查得到，北京的图书大厦日文书下架。 对 啊，日本的翻译书下架。 对， 我靠！ 然后而且不只是这样，而且是也不准出版，暂时不准出版跟日本有关的书。可是这个是违反出版规律的，因为全世界都不是这样。比如说，你知道最近日本最火的书都是关于中国的书。然后美国在打伊拉克、阿富汗的时候，美国最畅销的书都是讲中东史的书。为什么？因为就算那个是你的敌人， 对你才要研究， 你才要研究它嘛。那我们现在是反着来，因为那是我们敌人，我们不要研究 它。我看到这个消息，我难过在哪里？我不知道什么，就我们做的这个行业哈，不管怎么样，跟教育有关。在德国人占青岛的时候，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拜托，你想想，马克思主义德国人呢？德国在侵略我们的地方啊，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跟日本一有摩擦，还那个岛的情况还没搞清楚呢，把日文书全撤掉，而且这不是个人行为哦， 这是图书大厦哦，这不是哪个营业员没文化。 这个， 我觉得这太可怕了。这个 ，你看，可怕不是第一回了。嗯，这个啊，还真是中国人呐、啊，这不是头一回了。你知道啊，后来我看翻查一些历史啊，我才不是今天的中国人就这样。这个第一回啊，是1915年二十一条的时候。嗯，二十一条的时候啊，就是反对日货。你知道那个时候搞的啊，甚至都有点像文革。怎么讲啊？有一个就叫国货维持会，国货维持会起了很大作用，就是挨家挨户最后到这个商家去搜啊，你只要卖日本货就砸，你知道吗？就是不就那就是第二次是1931年918，当时出了一个词儿叫日货，就叫仇货。 对， 仇货就是仇人的货，你知道吗？然后到最后，但是他另一方面来讲呢，你比如在1915年的时候啊，经济史上就说，在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掀起一个就是说民族工业代替日货的运动，就数以百计的民族的工厂出来，比如说洋火就火柴啊、肥皂啊什么，就发起这个运动。 对， 也在同时啊，其实是非常极端的。当时这不是，所以你要今天的这个跟那个时候相比啊，那可能那个时候说不定还更狠。 可是文涛不一样，这两件是不一样。 反过来我又比较同情那个时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跟今天有个很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第一，当时中国的经济比现在糟多了，我们没有自己的民族产业，我们市场完全开放让人打。 对。 第二，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没有自己的关税权啊。 对， 那个时代不是世界自由贸易啊，那个时代是世界各国搞贸易壁垒。你美国货到欧洲，日本货到美国都被人收关税。嗯，他们全部人的货到中国不能收关税。 哎呀，我跟你说，你 知道吗？ 你讲的太好了。 那只有老百姓抵制他是代替关税、啊。 你讲的就正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三次。就是从80年到90年，中日的经济啊，经过一段蜜月期之后，到90年代的时候，打这个日货呀，没有像过去年代这样成行业性的抵制，因为为什么不需要了？中国的电视机、中国的冰箱，已经这个本身实力上超过了日本了，大家就在买中国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反映啊，这个时候你强了的时候，你怎么却做出一个 弱者做的事？ 你怎么那个？这才这个道理。 而且，好玩的是，你说这种抵制日货，你比如说你反过来看，我想起另一个抵制日货的国家，那叫韩国。韩国也是坚定不移， 他们说要砸日本车都找不到地方， 找不到，因为你去首尔就看到没日本车，他们因为自己民族产业完全替代了。 有个段子，就是街上砸那个车，最后砸成那个韩国现代的了。然后韩国现代的标志比较像本田，说你个小样，你把车标斜过来，我都认识你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 那个。我觉得30年代那个时候抵制日货啊，真的还是有点道理，因为它的确是日本的利益。 对， 现在抵制日货呢，有点经济上没头脑，因为那些都是中国生产，对不对？但是跟那个把日本的输去掉哈，我觉得那个性质还是不同。现在这个愚昧是前所未有，因为我想正告他们，如果你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我们的政府的报告、我们党的文件，甚至我们的宪法都得重写。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大量的术语都是日语进口的， 对，警察就是嘛，警察都不能叫警察了。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方针、政策、申请、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词都是日语汉字进来的。 对，甚至社会科学都是日语。 这些字是当时西方概念来了以后，日本的翻译家借用了我们的汉字。做，但是其实意思不同。比方经济，我们本来就有经济， 但意思不是这样。 金瓶梅里边有陈经济啊，一个人。 我们是经世，而且是 旧济。但是他现在那个严复就反对，严复说要翻成济学才比较好。但不管怎么样，这些日语汉字已经渗透到我们所有的文化里边。 对， 你都铲除。 对， 这些文盲。 我跟你讲，徐老师，这种如果是蠢事儿的话，这种蠢事儿日本、韩国都干。你知道，就是日语里边也有这个平假名、片假名，来自于汉字的。日本也有极端势力，就是叫嚣，最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就减少汉字，去掉这个。韩国文字里边原来也有很多的汉字，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了。就现在你在韩国文字 基本没有了， 基本没有了。 去中国化， 这就是他们当年的去中国化， 这就去掉去掉，甚至咱们可以说那现在在牢里的阿扁也不是忽悠着要干这事儿吗，就是去掉你这个中国影响的痕迹。 可是日本这几年相反的地方是他反而汉字的总量增加了，日常使用汉字总量他们又回复了某程度 啊， 因为他们慢慢会发现啊，这种极端不只会摧毁掉所谓中日关系啊，而且是那也是自己的文化， 是 因为日本有一千多年， 摧毁自己的大脑， 对，他有一千多年用汉字的历史。日本今天有大量的古典文献是用汉字写的，但大部分日本人没办法直接读原著，因为他不懂汉字， 所以 对不对？ 文化就不能讲纯种， 没有 纯种很快就灭种了， 根本没有文化是纯种的。 对， 最好 都是融合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这么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今天北京图书上这些人谁发出这样的命令？那真是，如果说是日本人真的那么邪恶的话，这是他的代理人。这是伤我们中国民文化的这个中枢的动作， 汉奸是吧？对对对， 但是咱们也得对付他们呢。 对付不是靠这个方法，不是靠、你应该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你不要老看苍井空，对不对？